首《河水南流》最早是收录在2017年的《河床》专辑当中。在疫情期间，苏阳和乐队回到录音棚，选出了这首《河床》在内的18首歌曲，重新进行编曲，用现场录音的方式全新呈现。在疫情期间，很多音乐人歌手都会更加专注在音乐方面，也推出了很多作品。像本周的新歌6号，痛仰乐队的《忘了吧》，那这首歌呢，最早就是在疫情期间居家呆猫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。我们就来听这首由痛仰乐队带来的《忘了吧》。

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翻唱庾澄庆的《欢乐颂》，而刚刚则是庾澄庆自己的《情非得已》。作为在80年代出道的歌手，庾澄庆这首《情非得已》作为《流星花园》的插曲，让他在新千年继续保持热度，和后来的《春泥》等歌曲也成为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。而顺着这首《情非得已》，我们再来一波回忆杀。这首来自于 F4 《流星雨》，当年《流星花园》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热播剧，也让 F4 是应运而生，也成为最早先从偶像剧走红再成团发展的男团。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，我在你身后为你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 在我肩膀， 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。

却已不美人画卷，如今大梦一场，退一步心马又将奔向地老天荒，不思量自难忘，山水错他人暮色苍茫，不敢想不敢想，隔年风穿堂过相借一阵荒凉，我想借人间一两不朽清风来填平我十万八千梦，在梦里透过梧桐皓月悬空，原来只为与你相拥，在街上听遍云卷一抹残红来填平我十万八千梦，来填平我十万八千梦，在梦里透过梧桐皓月悬空，原来只为与你相拥，在街上天边云卷一抹残红来填平我十万八千梦，在梦里烛影摇晃，原来是你脸红。 这首十万八千梦来自于张小涵，张小涵是科班京剧出身，龚老旦，他的歌曲都是有着戏曲或者古风的元素。歌词当中有一句是最吸引人也是最熟悉的句子，想借人间一两不朽清风来填平我十万八千梦。有网友查证，类似的诗句是源自叫做上河令的音乐博主，最早是发布在2019年，叫做总是明晚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。大家觉得这句诗真的是非常棒，于是纷纷改编成各种歌曲，有的是用后半句来命题，也有的用前半句来起名。而下面这首歌在作词人一栏清楚地注明了刘珂乙、刘凯和上河令，我们就来听刘珂乙这首《人间一两风》。 窗下昼日初日落一晚，半江瓦上满江星有点燃，我将烟火吹进万山川，最抚平心宽，云外的月光柔软，但愿总有人间一两风，偏偏填我十万八千梦，但愿岁月如歌来去皆从容，千梦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神通，下烛丝几三餐一晚，天黑总会有一盏灯取暖，我将鲜花栽满山外山，陪你峰回夜路转，天涯满远方长恨，但愿总十万八千梦，但愿岁月如歌来去皆从容，但愿总有人间一两风，偏偏填我十万八千梦，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神通，但愿总有人间一两风，偏偏填我十万八千梦，但愿岁月如歌来去皆从容，但愿总有人 前梦，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闪动，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闪动。 陈子彤的音乐大多都是偏欧美流行风的，不过他本人也非常喜爱中国风的作品。那这首《观音阁》就混搭了中国风的样子，秉承了中西搭配的原则，有传统的叙述的方式。音乐部分呢，也包含了像 Future R&B 这样多样化的元素。如今很多的中国风作品也是作为古风影视剧的 OST 推出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易烊千玺为主演电视剧《思美人》所演唱的这首片尾曲《离骚》。 去了风 道不真身一梦，问天可否为明心而认真。周雨清美玉露颠倒众生，痴与懒会遇见难图芳心，何故逆流而上，何为孤芳自赏，无人知晓故乡便他乡，乱世而无惧，谁可解去你云游而远去，深觉西故里，饮一曲离骚别愁，醉一世饱过春秋，奈何长路漫漫，盛夏难求，爱命生聚多忧，唱一句离骚别愁，叹一生知己难留，情之所向无悔，终化作灰，似梦若蝶 飞沙又且又 浊世谁人能懂，不朽独行不回首。 是易烊千玺这首《离骚》，而刚刚这首歌曲是《离骚》的词曲作者才女金玟岐创作并演唱的《思美人兮》。如诗如画的歌词，用传统五声音阶为主的旋律，向来也都是中国风作品的基础，当然也是非常考量音乐人的专业才能了。那下面这位歌手有着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，漂亮的男声和柔美的女声合二为一，也是如今最被认可的实力歌手之一。我们就来听周深为电影《东游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，这首歌曲清新淡雅，古乐悠悠。 你被朝霞浸染的眼底，藏着一只想懂的秘密，不停找寻走过千万里，阴晴风沙不会化泪滴，还想我在等你般静谧，你的低声我都不敢听，眷恋深深深深藏心底，汪洋中不过一千万里，海的星湖和 时才能抱紧你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FM

诉我，你不要再错过。你闪烁的眼眸，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。你快对我说，别害怕没有把握。告诉我，你总是去太多。害怕寂寞，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。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这是周华健1993年专辑《花心》当中这首《孤枕难眠》。进入到90年代之后，周华健迅速红遍中文流行歌坛，他的歌声和他封面当中爽朗的笑容一样深入人心。而1993年对下面这位歌手也是意义非凡。那一年他经过王志平的引荐入行，在近5年的幕后生涯当中，他为周宝源、张信哲、陈淑桦等歌手制作专辑。1997年他邀请到了王志平和 Jim Lee 录制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，纯正的美式 R&B 让他一曲成名，并且成为 R&B 这种风格的一面旗帜。他就是当时被大家叫做陶吉吉的陶喆。我们来听这首《流沙》。 心腹，爱情好。

第八位，周慧《酿月光》。 你酿了月光，酿了过往。 第七位，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。 一首歌多悠长。 第六位，包护尔茶《草原三杯酒》。 金的草原三杯酒。 第五位，陈奕迅《孤勇者》。第四位，马条《克拉玛依》。第三位，张杰《安忍》。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。 第二位，李荣浩《情人》。本周冠军曲张靓颖《一生一次心一动》。 是追逐不染尘土，有情自嘲讽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二十位，陈立农《不散》。 笑容吹不散，回忆吹不散。 第十九位，汪苏泷在《惊涛骇浪》里。 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。 第十八位，谭维维《城》。 万里风光隔夜流凉，枫叶梨花。 第十七位，阿四徐佳莹《尽管如此还是》。第十六位，文慧茹《做你的太阳》。 从今以后，你的心中。 第十五位，孙燕姿《匿名万岁》。 匿名万岁，歌声万岁。 第十四位，王菲《如愿》。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。 第十三位，张靓颖《永生永爱》。第十二位，刘力扬《失眠通知单》。 这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案，我的心泛起波澜，致命的好感。 第十一位，温岚《掌心的温存》。 守护我每个日月星辰，你掌心的温存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三十位，鹿晗《原色》。 每一种色彩、哦啊啊啊、 第二十九位，何洁《万家灯火》。 越过千山脉络，万丈辽阔，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。 第二十八位，付辛瑶《假如生活说了谎》。第二十七位，朱星杰《千禧热恋计划》。第二十六位，叮当《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》。第二十五位，李荣浩《山川》。第二十四位，周深《只为真相》。第二十三位，黄小琥《曾经为了什么快乐》。 曾经拥有和失去的。 第二十二位，袁娅维《蝴蝶》Little Too Much。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。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首先，这首经典情歌是齐秦1997年专辑的标题曲《丝路》。 而这张专辑也是齐秦音乐的分水岭。之前他的作品是柔中带刚，摇滚当中夹杂着情歌，而之后音乐内核就变成了都市抒情。 我完全都听你，这样 整个都是我吃，我不饿。最后跳到海里，还是不得了，我出了很多汗。 现在我发现。 要我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听到动感的鼓点和陈奕迅慵懒的声线相结合，而这首歌也是陈奕迅2005年11月专辑怎么样当中的这样一首作品。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空头中歌榜冠军曲，这是张靓颖为电视剧《狐珠夫人》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《一生一次心一动》。 追逐 年 S 是林忆莲加盟到维京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，当时公司为他网罗了各位的幕后高手来参与创作，这首《失踪》便是由小柯参加创作的。那最近在综艺节目《时光音乐会》当中，小柯也自曝一夜之间写出了三首经典名作，分别是萧亚轩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、古巨基的《白玫瑰》，当然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林忆莲的《失踪》。他的高产和高质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，而作为职业音乐人为他人创作，当然更多考量的是市场因素，而回归到个人的创作，小柯则要随性自由很多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他在2019年专辑《50岁的狂欢》当中这首《给爱人》。 你还敢跟我走吗？就像当初一样，手摸右手，这是我想了很久，坦白的讲，没错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右手疼，左手才懂安抚该如何温柔，右手累，左手该如何帮忙。也许你认为爱情多年已散尽，可是我还愿意甜言蜜语巧舌如簧。你还敢跟我走吗？就像当初一样，背着你爸跟我外出，仿佛我是个流氓。你还敢跟我走吗？就像当初一样，去世界的尽头看斜阳，爬上山顶钓月亮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张碧晨《两个人的冒险》。 我跟你去冒险，划破了长夜。 新歌二号王铮亮《因你而生》。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。 新歌三号金莎《用声音拥抱你》。 无论世界多。 新歌四号许光汉一派轻松。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。 新歌五号 Karen 支持林凯伦 Sorry Not Sorry。 I'm sorry but I just wanna say sorry。 新歌六号痛痒乐队忘了吧。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，该如何。 新歌七号许君如果太阳落下。 你说你作为不是